嘿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。今天呢是清明节，清明前后，春阳照临，春雨飞溅，自然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，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。所以听着我们为你放出的音乐，呼朋唤友出来踏青放风筝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随着微风流浪，纸飞机飞过春天温柔彩霞，你说走吧，一起去流浪，当作我们的蜜月旅行吧。你像太阳，总贴心温暖，是你给的爱，那么深刻。 呼吸多简单， 时辰的世界，让残雪溶解，染成清白的天，等着细雨倾泻。你素颜裹着云烟，湿衣冷冷放湿了心间，你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，只为你的容颜。忽然间春光无恋，仙人啊你的出现，最留恋不是云烟，是千万里照眼和你却，我一天一天春光流泻，归去在落花时节，待离别惊鸿连绵，你会成山水间那一点春光无恋，仙人啊你的出现，最留恋不是云烟，是千万里照眼和雨雪，梦回前春光流泻，归去在落花时节，你会成山水间那一点 忘了我多难过，多不能接受，忘了我

来聊一个悲伤的事情吧。女孩写了近4年的微博陪去世的妈妈说话。妈，昨晚一宿都是关于你的梦，梦到你回来了，但我知道你已经走了。这是80后的女孩露露写在微博上的话。由于思念已经去世的母亲，2012年6月开始，她每天都写微博陪去世的母亲唠嗑，至今已经写了1000多条。网友说要更珍惜陪伴妈妈的每一条。 十月的星期天顺着小城，行人站在风中等，那个你心爱的风筝，虽然走了会往前，春天的春季抱着女人，只因我过了那几秒那几天，这一下高跟起了风筝，然后在梦里勾回那个个小小的城，散落无数青春，仔细清晰知道是你的眼神，你却都沉默笑声中化妆成是证明留下的红唇，那这个小小的城四分隔成了根，却困住了两人的吻，谁在深夜等午夜里才认真这苦相的人的心交声， 是一段情书，送给我自己，感动的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一份难以倾诉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份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，才能对别人在乎，让我亲手将这样的感触，写一封情书，送给我自己，难过难要哭，很久没哭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二，农历3月初8，清明节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小雨，最高气温20度，今天夜间小雨，最低气温9度，廊坊小雨20度到10度，首都北京阴有轻度霾21度到12度，近邻天津小雨19度到11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依然是不限行的。在清明节期间需要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往年清明节期间祭扫主要是集中在9点到11点，在尊重传统风俗不影响祭扫的情况下呢，建议尽量的错峰出行。再有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祭扫踏青的人都是很多的，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。开车的朋友不要超速超员，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驶，无证驾驶。另外就是驾车出游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，规范停车，要服从景区的交通指挥。遇到道路拥堵的情况，一定要耐心等待。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期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。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。惠州，深圳冬季战略首站城市，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，

的家里，谁是那个最爱扔东西的人呢？有的时候他做的可能真的是对的哟。有些东西该扔就得扔，比如说筷子，即便清洗的再干净，使用超过半年的木筷或者竹筷也含有细菌，建议筷子半年更换一次。第二呢是牙刷，按口腔卫生的要求，一把牙刷使用的时间呢最多三个月。毛巾，毛巾容易积聚细菌，建议三个月左右更换一次。所以你家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该换了呢？ 要伤心多久我才能看透，离开你多久手才会放手，是否我在你的心里还有一点痛，爱情随风先彻底放纵，让自己疯，还隐隐作痛，还记得你笑容，这回忆多么沉重，宁愿没有梦，还隐隐作痛，还看见你

就别再乱过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哦，我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想想只想我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。 接下来呢，夏天又端上来了一碗浓浓的鸡汤分享给你。如果可以接受自己不那么完美，就不用忙着去粉饰了。如果可以承认自己并不那么伟大，就不用急着去证明。如果可以去放弃自己的种种成见，就不用吵着去反驳了。如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，就不用哭着去申诉了。如果可以慢半拍，进半刻，低半头，就可以一直微笑了。希望你在听到我们的好音乐的时候一直是微笑的。 问彩云何处飞，愿乘风又追随，有情人能相聚，思念无悔，我柔情深似海，你痴心可问天，是相守长千圈，岁岁年

原来这是飘渺的感觉，我有所谓有种滋味，时常不在也追不回， 和自己过不去，也就谁去爱你， 我不过想付出，为何他要退出， 有没有他没所谓，结不结合有所谓，有时情愿不如一杯热咖啡，有没有爱没所谓，快不快乐有所谓，他带不走我们的全世界， 我没有所谓，就算心碎该你的怎么拒绝， 我有所谓没有失语，我想再下去会上位， 我从来没后悔得到他一些， 我好想去逛街，我要自己干杯， 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， 有没有哭没所谓，开不开心有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， Oh go away， 去喝个醉，为孤单干杯， 祝失恋万岁，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， 有没有哭没所谓，开不开心有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， 有没有爱没所谓，痛不痛快有所谓，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， 有没有哭没所谓，开不开心有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， 对抗万有引力的铸造，是谁是冰面的石桥，世界难道就是个圈套，马上对轮在突然间失效，马上迷茫都就眼见长到， 宇宙在燃烧，寻找的 唱完不落大声尖叫，可心中发着疯魔药，从屋里住着雪灵鹅的猫，好奇不信是我的骄傲，爱我的心根本你换不到， 少了你出笑，尽管的 在燃烧，就

1033。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好的，各位，欢迎回到这里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继续在电波当中为你送出动听的好音乐。除了给你一车厢的音符之外呢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车厢的快乐和幸福感。谢谢您 的。那曾经孤独的要曾经失去的快乐，在上面摆荡，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，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。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，发现一座山，一路盛开繁华，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，来到了陌生的霓虹悬崖。你不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想留在迷幻的舞池中，大声地喊出了我才是人生啊，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，在无处的疲劳中努力挣扎。那一个可疑的演员啊，为什么都站得令人惊讶，那男孩背影挥挥潇洒，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。不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不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，为何我还执意着追忆那似水年华，追忆似水年华。 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，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。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总有解答，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中童话。如果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人生理想总会到达，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。 今天夏天在翻阅美国月季杂志的时候呢，看到了这样一则小新闻，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是当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，嗑嗑瓜子也许会可以帮到你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葵花籽有四大保健功能。第一呢，减少焦虑和抑郁的症状。

怎么还到现在才遇见你？就算感觉你迷失我自己，也甘心情愿。第一次我自己做决定，24小时我快乐的时候，听见你的问候就能让我又复活。你的忧愁就等于 my rainy day。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？我不相信，连我自己都不说。你会无条件的回忆 ，I just can't help。It's automatic，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，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。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，我却宁愿情不自禁。I feel so warm， It's automatic。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，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？我不相信，要我自己都不能说明，愿意无条件的回应。 I just need you。 升级前的你想有一个健康的体态，控制体重吗？怎么办？吃仙人掌吧。据每日邮报报道呢，最近仙人掌成为了国外餐馆和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超级食品。营养学家发现啊，仙人掌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以及纤维、果胶、维生素、电解质和水等营养，不仅对癌症、糖尿病有一定的效果，还可以减轻宿醉，控制体重。那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，仙人掌是炖着吃好吃呢，还是红烧了好吃呢？ 什么又做成你想要你非得逼自己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一起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你，感谢地气的引力让我碰到你，漂亮的让我迷恋，爱你人温柔的让我心甜甜，可爱你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，可爱你人坏的让我疯狂的，可爱你人漂亮的让我迷恋，可爱你人温柔的让我心甜甜，可爱你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，可爱你人坏的让我疯狂的，可爱你人。 漂亮的让我迷恋。